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哪些东西承载着你的童年回忆。哪些东西承载着自己的童年回忆呢？我想能说的东西还是很多的，也欢迎大家把图片发过来，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 YGTP986 找到我们，一起今天一起来说哪些东西承载着您的童年回忆。好，乌鱼来了，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那中国呢将建机场74个，未来呢去这些城市都可以坐飞机了。那中国民航局呢发布了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描绘了到2020年民航产业的发展蓝图，并且提出了系列目标。十三五期间呢，全国续建新建的机场达到了74个，那通用机场呢将达到500个以上，要求到2020年呢航班正常率力争达到80%。这对于经常出差的朋友来说是个好消息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睡眠的事儿。首先来看啊，如果睡不够的话，小心颜值会大幅的下降。那么当睡眠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伤害呢就会有很多了。包括皮肤干燥啊、暗淡无光啊，还有呢食欲不振、肥胖等等。一说起颜值的事儿呢，我相信大家还都是能打起精神的啊。我们来看一看，所以说睡眠真的很重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接下来告诉大家8个小妙招，可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那首先呢，要努力的维持固定的作息，那即使是假日呢，也不要轻易改变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第二呢，就是确保睡觉的环境是安静而且黑暗的。第三呢，就是卧室的温度不要太高，否则呢会扰乱睡眠。第四呢，是白天避免花长时间午睡，那午睡的时间呢15到20分钟就好了，下午3点之后呢就不要再睡午觉了。我们来看第5个小妙招呢，就是下午3点以后不要再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好，继续来看第6点呢，就是睡前要避免喝酒啊、抽烟啊，还有剧烈运动，应该花1个小时去放松自己。第7呢，就是不要把烦恼带进卧室了。最后一个小妙招呢，就是如果睡不着的话，看书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觉得困了再进房睡觉。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什么东西承载了你的童年。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找到我们。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在近几天的南京的刘先生的摩托车啊，因为其中一个倒车镜被偷走而无法通过年审。而由于摩托车呢是进口版的，那国内相关的配件几乎是没有，这令他无奈啊，选择了报警。那警方呢也是通过监控调查发现，偷走倒车镜的竟然是一位大爷啊。 原来他在遛狗的时候路过刘先生的车，看到倒车镜，顺手一掰就放在衣兜里拿走了。而这位李大爷呢，之后在派出所居然表示，发现倒车镜之后呢，就照了一下，然后发现居然脸不变形啊，镜面又很清晰，就拿走了，回家准备刮胡子用。但是用了没两天呢，就当垃圾扔了。那目前呢，李大爷已经交出了800元钱给刘先生作为赔偿。来看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有关 QQ 的一条资讯啊。那近日媒体报道呢，信息贩子利用 QQ 群贩卖个人信息。那腾讯称呢，目前已经对查验属实的30多个此类的 QQ 群采取了永久的封停措施。2016年年初至今呢，共查处涉及个人信息贩卖的 QQ 群4700多个，那么是封停了3500多个 QQ 账号，目前呢还在进行扩展性的排查。还是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信息的安全啊，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这里是物欲来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东西承载了你的童年。来看一条有意思的资讯，为什么你总是减肥失败呢？专家说久坐必胖。调查显示呢，就算你天天去健身房，如果每天连着坐6小时以上，你的身体和大脑就会自然退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肥胖，脑细胞呢都变成了脂肪，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所以当我们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必须要长时间久坐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啊，坐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尽量的起来稍微的活动一下，活动一下筋骨，避免我们变成胖子。接下来也是范晓萱的一首歌，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叫做《失控的胖子》。 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但是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他约我吃我就去吃，明明就正在减肥，这几百万不过天天，为何他不肥我却变肥？我曾经想过要跟他断交，因为他的食量太大，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10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吃 有完没完这死数字，也没人比我吃，自己失控还怪别人，承认吧，你根本就爱吃。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他约我吃我就去吃，在减肥，这几百万不过天天，为何他不肥我却变肥？我只想过要跟他断交，因为他的食量太大，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10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熟鸡肉饭，牛肉糊米粉汤，烧仙草欧阿米刷，甜不辣皮瓜包，贡瓜汤，鱿鱼羹，猪血糕，棉花糖，还有香肠。 有完没完的死守子，也没人逼我吃，自己失控还怪别人，承认吧，你根本就爱吃。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一直。 真是一首来自范晓萱的歌，叫做《失控的胖子》，有一点点小哀怨的感觉啊！真的是，如果自己喜欢吃东西，而身边又有一个怎么吃也不会胖的闺蜜的时候，跟她在一起，感觉压力有点大呀。好，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什么东西承载着你的童年记忆。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什么东西承载着童年的回忆呢？比如说这位叫做乌力霸王花的朋友就说到了，小时候啊自己抄过歌词本，这真的可以点赞了。就小的时候会拿一个，就相对于其实现在想想很素的一个本子，然后上面抄上自己喜欢的歌，旁边还会贴上偶像的粘纸。还有他同时说到呢，还玩过一个游戏，一个折纸的游戏啊，叫做东南西北。这个可能比较小的朋友就不会再玩这个，暴露年龄的一个小游戏。好，欢迎大家把想说的要说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号 YJTP986， 跟我们聊一下童年。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吧。如果有陌生人跟你借钱的话，不要借了。那近日呢，在杭州东站啊，一个口音比较重的男子向小曾借钱，说呀，我买票就差13块，能不能借给我？那小曾呢就掏出了15块钱，对方接过钱说，你听错了，是73块。那小曾被骗之后呢，警方是抓获了三元诈骗团啊，这个诈骗团的名字叫做三元。那警方就提醒呢，骗子利用旅客的同情心，通过三元、13元、73元等口齿不清的口音诈骗，遇到陌生人借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加强甄别，不要盲目的相信对方。原来这个名字是这样而来的啊，三元诈骗团。提醒大家注意，他们会通过3元、13元和73元等等口齿不清的口音来诈骗。好，我们继续来看，几乎每个工作日啊，家住河北沧州的江金子，早晨6点10分起床，9点15分左右到达北京的上班地，晚上8点40分左右呢回到沧州的家。这样跨省上班，他已经坚持了1年了。那每天这样奔波呢，是全家人权衡各种利弊之后的决定。花销的确是不少，但是为了一家人在一起都值得。他们说呢，感情比钱要重要。就这样呢，他每天花225元跨省进京上班，车票也是攒了几大本了。我们继续来看，在外卖热的背后呢，其实安全隐患还是不少的。那有的外卖送餐箱使用了1年左右，从来没有消过毒，而在一些配餐场所啊，送餐箱就和拖把、抹布等这个物品放在一起。 业内人士称呢，有关部门不管，我们也没有具体的要求，脏的话呢又用纸巾抹布擦一擦。所以现在就告诉，可以告诉大家装外卖的外卖箱有多脏了，使用了一年可能还没有消过毒。所以在我们可以在家里享受美味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再来看一条相关的资讯，快递员为什么都去送外卖了呢？那快递员告诉记者呢，去年开始就有快递员陆续的转行到送餐业了。那快递员呢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快递一单呢是1.2元，那外卖平均说呢是8元一单。快递早上8点起来一直干到晚上8点，送外卖就不一样了，中午11点起来做到晚上7-8点就可以了。所以最近大家在网上购物之后，发现快递来的稍微有点慢的时候，除了有点焦灼之外，安慰自己以后点餐就快了很多。是物语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什么东西承载了您的童年回忆。来看这位请叫我影子的朋友说到了小布丁吃过的赞我，这是一种雪糕啊，小小的，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是大概5毛钱，现在估计1-2块差不多吧。还有一位这位朋友啊就发来了一张图片了，发来的是一起来看流星雨这部电视剧的剧照，然后就说呢，那年我小学6年级，哎，真的是年龄很小啊，那年我已经好了。看这位叫鸽子鸽子的朋友说，你们都不跳皮筋的吗？他的配图也非常的可爱啊，是3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在跳皮筋。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那么研究生学历月入过万的关某呢，因为一时的贪念将路边的小黄车占为己有了，不仅是重新喷漆，而且是装上了儿童座椅。一个车行的老板和顾客发现之后报警了，关某呢是被治安拘留14天。继续来看也是有关共享单车的资讯。那据网友爆料呢，在地铁10号线上竟然有人呢把共享单车骑进了车厢， 那只见一个身穿砖红色棉袄的小伙子骑在一辆小黄车上，那么单手扶着车厢内栏杆，那么双脚踏着车梁，像是在耍杂技，这让人颇感不解啊。那地铁站的安检呢，平时是连一只小小的双肩包都要过一下，这回怎么就让一辆自行车漏网进来了呢？那有关人士也是在表示呢，目前已经在跟进此事了。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什么东西承载了您的童年回忆。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红豆词》。 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人生永丰， 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二到四月到期外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福秀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一块说的话题，哪些东西承载着您的童年回忆？ 是的， 哎，有很多东西，好多朋友也都发来了，并且啊，这个图文并茂的跟我们在聊这个话题。 嗯， 比如说这个发了一个小小的转笔刀，对吧？ 手摇式转笔刀。 对，手摇式转笔刀，这个当时我觉得就特别高级那种，这个童年后期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吧？ 对， 有这个当时那可了不起了， 嗯， 谁都得上那儿转两下，这削根铅笔用。 对，而且一般就是拿到班级里去给大家显摆一下自己有，还是放在家里用的时候多， 哎， 因为真的挺大的。 但是现在人家这个就其实做的还挺小巧的了，而且一般一个班级里边啊，就放在这个老师的讲桌上，那么一两个孩子们去公用了，而且这也很安全，对吧？ 嗯， 这是一个了，还有。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叫什么？啪啪圈儿，就是这个更有意思了，就是 这是不是一甩它就能变成一个手环？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还有做成尺子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叫卷尺，就往这一手这边咔这么一打，就卷在手上了。 其实是可以当尺子用是吧？ 啊，对，但我们当时对写的有刻度的。 嗯 嗯，哎呀，所以说这些商家们多厉害。 那我接下来的这条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说 啊。 怎 么了？ 这位叫侯妈的朋友就说，类似于这种的2毛钱一袋的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 而且还舍不得吃，非得一根一根舔着吃。 白萝卜丝。 我看他发的这个图，其实我是真的没吃过。 嗯， 我这有点像是油炸过的那种萝卜条啊什么的。那种东西我还真没吃过，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当地吃的是这白红萝卜丝，反正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几毛钱， 嗯， 一小袋儿， 嗯， 就真的就是巴掌大的这个这么一小袋儿， 嗯， 然后呢里边是各种萝卜丝儿，然后其实好像就是甜加咸，你说不好是什么味道，现在有的是有点辣的， 嗯， 是吧？这好像也是咱们这个童年哈，也 就跟香菇肥牛似的，你说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但是每天都要买。 就是你说承载咱们童年都是什么东西？还有哨子糖，这是，这把酷炫他说的啊，哨子糖， 这个我知道 啊，就是现在那个两个那种，类似薄荷糖那样的并在一起能吹出哨的，挺好玩。啊， 我有一个特别丢脸的经历，就是这个哨子糖我也从来没有吹出过声音。 我也是。 那就好，那就好。 要不然咱们怎么能搭档？一个能吹响，一个不能吹响，那小时候肯定该打架了哈。 那我觉得这个我也能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 这个叫呜呜的朋友说，怎么没有跳皮筋呢？ 嗯， 那走哪儿书包里都要揣着皮筋。其实跳皮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跳的是哪种皮筋，他跳的就是 你知道，就其实现在可能用的人少，一般都用那种宽的皮筋儿。其实这种皮筋是拿来做衣服的， 啊， 细细的那种，就绷在那个 裤腰带那儿。 裤腰带那儿，其实是拿来当腰带用的。 然后被抽出来之后当皮筋了。 就 那你说这是裤腰得有多长啊？这么长的皮筋？ 以前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姥姥奶奶家里，他会一次性买 一 团， 有一个自己的缝纫机， 对， 然后做衣服， 你就回去扯他的那个皮筋，然后拿来跳皮筋， 或者用自己妈妈这个织毛衣的毛线放风筝。 啊，对对对，都是 回 忆。 回来挨揍哈。吴丽他说了说，还记得互相偷菜的日子吗？ 啊， 这个 记得 虽然我没参与过，但是我还真是知道，当时真是这个火爆一时，因为每天夜里边都得陈不在，我还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陈不在非夜里边，哦，好像是夜里边那菜才成熟，夜里边去偷，然后还什么占车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两个你都没玩过吗？ 一个都没玩过。 那你当时在玩什么呢？ 当时 因为当时是全民都在玩这个，不只是孩子们，就连家长啊，还有岁数稍微大一点人都会扮演起来偷菜啊。 关键问题是我没有享受到这里边的乐趣。我知道他大概怎么，我记得当时好像我还问过别人，就是你们都在玩这什么意思，他们就说好像是能偷菜，然后能换成这个游戏里边的钱，也不能买什么东西，然后再继续偷，然后再种完东西之后，如果你自己收了就是自己的钱，别人帮你收了就别人的钱，然后一天也不是能收多少啊，包括那占车位，占了一别人的车位你能有多少钱，然后再买不一样的车，把自己的车位停上车，然后把别人的车位也停上车，然后我就当时我在想，那不停不就得了吗？ 哦，那经过你这么一提示的话，我回忆一下，我其实也没有偷过几天，因为你说的那些拿钱买车那些事儿我没有印象。 不是，这跟那偷菜两码事，一个占车位，一个是偷菜嘛。 啊！一看我也没玩过，好了，不要再说暴露了自己。 不是你玩过你就说玩过，别因为跟我是搭档，然后不好意思说。 来看这位叫吴律的朋友说，这个小时候哭着闹着一定要就是高乐高。 对，这肯定是 巧克力冲调的那种饮品。 那时候就为了这个说自己不喝牛奶吗？牛奶不好喝，必须得兑一勺高乐高才能喝。高乐高，也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出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喝过一定会流鼻血吧。 是吗？ 我会。 我不记得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大概有一桶，然后喝了没几次，因为一喝就上火。 啊，高乐高怎么会上火？还真不知道。 我以前是个小哪吒。太容易上火了。 火自己火太大。三太说了，说你们吃过这个吗？发我两张照片，一个第一个我还真没吃过，第二个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戒指糖。戒指糖 都吃过， 对，都吃过，但是上面这奶嘴糖我实在没有印象了。 奶嘴糖可能属于00后了吧？ 是吗？ 应该是的。 哦， 因为 没见过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一位朋友，就是他发过来一张电视剧的海报，跟我说，当时我上小学6年级，我都没有办法接，我当时都上高中了。 对，其实虽然我们都是童年，但童年当中也会有这个岁数的差距。比如说人家才6、7岁，你已经16、7了，这都是童年的还。 哎，你小时候跳房子吗？ 跳啊。 就跳格子是不是？ 跳啊。 那还行。 这怎么了？基本上其实咱们玩的差不多，还有什么那个山方宝、太阳人弹球这些不是都玩吗？ 对。 对对对，我怎么感觉不是都是？可能这是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区别了 啊！对对对 啊！对对对， 我们男孩子一般都 啊。 还有一位朋友发过来一个图片，就是大大卷的包装。 哎，这是大大泡泡糖。 其实都是泡泡糖，它就是好多好多的形式去吸引你了。 对，而且当时那个确实挺厉害的，但我怎么觉得能买得起那人不多呀？ 还好吧。 我记得当时都是我们几个小伙伴买一卷，然后分着吃。 哦，那样 就是 挺科学的， 但我觉得那时候挺脏的，就把它弄成一条，然后折完之后好分得清楚啊，要不然给你多一块，给我少一块都不乐意啊。 都弄出来 折成块，然后之后撕，来这是你的一条，那是我的一条，然后都揣兜里边，这一点点撕着吃。现在想想真是够恶心的。这就是童年嘛。你有本事，他说了，也是发了一张图片啊，是一张小伞，就是木质的，然后。上面是纸的那个伞，就以前最早蛋糕上面会有的一个牙签 儿， 现在部分就是乡村饭馆里边的那个果盘上也会给你插一个。 是， 嗯，挺有意思的，这也是童年的回忆哈。 嗯 啊，还有很多其实啊，还有就那个，这个是好像是某种机器当中，某种机器当中那个做出那个卷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脆脆的那个， 脆脆的卷儿。 对，就是某种机器，但是那机器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好像一拖拉机的前面那发动机，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从一方就出来嘟嘟嘟嘟嘟的那个面，米叫米粉卷还是米什么卷儿，特别脆。 玉米卷啊， 叫玉米卷， 特别长 啊，对，特别长。他想给你结成什么样，结成什么样。 嗯。 然后现在我看还有好多小朋友做成心形的，就人家能给你做成心形，你也挺好玩的。 我最近还真吃过这个。 是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里边出来的吗？ 现在我已经看不到那个哒哒哒哒的过程了，人家直接就一大麻袋。 哦， 然 后分装卖。 对， 分装卖 就直接你要几根啊？买 你这年纪还吃这些？ 不是，是因为同行的人中我岁数最小嘛，我就能尝一尝，其他人更不好意思吃。 我记得这个就是小时候就家里边严令禁止吃的东西。 对，其实现在也不应该吃。实在你想象不到它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对对， 而且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成分。 太像拖拉机了，关键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拖拉机做出来的。 拖拉机卷儿、 嗯。还有这个那个你好你大好，他说了说大学啊，扔上了教室天花板，粘住了，粘手粘脚。 我知道这个。 就套在手上之后，就哪儿哪儿都是粘的，一甩啪。 其实它不用套手上，它有好多形式。 啊，对对对，有大球的。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玩这个，已经是我姐姐玩的巨黑的一个这种东西了。 啊，对对对对对。 特别黑。 然后一点都不粘了。 还好，但是我能感受到那手感嘛，因为我不知道它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哦，我觉得太神奇了。后来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之后，我都好几天不跟他说话。 它确实挺脏的，但是，它能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太小了，而且我姐姐跟我说这就是新的，新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就特别傻。 你小时候不过大，其实小时候都是被大孩子这个欺负过来的，对吧？虽然说都是会让着你，但是有些东西必须要骗你，要不然就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 而且就是我怎么能证明我比你大呀，就是我要知道的比你多，而且有的时候要蒙你， 必须要把旧的给你回去才能跟他妈妈要一个新的。妈妈，我把那个给妹妹了，你再给我买新的吧，他非要抢走，其实是自己让给他的。 哎，我看到一个哎特别特别有回忆的东西，叫光纤灯，就是全都是一根一根特别细的那个、 啊、 下面有点点点点，就像那个萤火虫那个小点点的 灯光。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其实有一些东西上还利用到这种这个学问。 我买的第一个这种光纤灯是带一个把、 啊、 然后它整个就像一个扫把一样。 哎，这种东西除了做装饰之外还有什么用吗？ 玩啊，拿着那个唰唰唰唰唰唰，多开心啊！ 像一个这个刷锅的一个工具一样拿着玩。 那时候还真的有点像，只不过这个光纤灯软一些。 啊，对对对对对，啊，还有这个李姑娘说，问问大家吃没吃过这个石头糖。发出过来确实特别像石头，这我还真没吃过。我估计这个孩子应该岁数小了。里边说不是巧克力就是石头形状的奶糖，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这个其实到现在好多咖啡厅还有呢， 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没有多长时间哈。 嗯 嗯，还有这个我连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你能见过吗？ 这可能 有没有知道这个？上面树叶，底下是一挂跟这跟豆角似的。 这是不是也是灯啊？ 哎，有可能也没准吃的，不知道这个。我还一开始咱们说的，觉得这个大家的童年差不多，现在发现还真有点区别哈。 是 啊， 嗯 啊，好多人都发图片，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就是大概都是什么？哎，对，这个红外线那笔 啊，我知道这，但是我没有买过。 对，这个我还真是一次都没拥有过，这是小时候特别想有，当时就满大街的小孩兜里必须揣一个。 但这个对眼睛不好啊，家里是不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一部分家里边严令禁止不能买，而且一般人家就真的，我看那高级的啊，买出你看这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应该是10个头左右， 就是他这个头换装了头之后有不同的图案，比如说一个大拳头印在墙上，比如一个五角星，还有一辆汽车，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小头是干这个用的。然后有最多的24个头的，我记着，就是这一个小盒里边配了一个圆圈的点儿和24个小头，那小头是不同的这个形状。 那我还真没见过。 对，真当时我觉得黄安县对我们第一印象就哎，好神奇，有两点。第一点，能照这么远，跟以前的手电筒不一样，特别远。第二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它没有光柱。 哦，对，它直接就是一个点， 哎，直接就一个点，哇，好神奇！就当时是这种感觉，但是玩的时候确实是对眼睛特别不好。 所以说，你看这种发明啊，对于老师来说， 哎， 真的是个福利， 哎， 就是它可以远远就啪，对不对？好帅！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那种就是绿色的那种那个手电也一样， 嗯， 特别远照射。就是跟你想象中小时候那手电筒完全不一样，小时候就有拿手电筒照天的习惯，然后发现手电筒照不了多远，但是那绿的你会发现你在高速上一下就能看见某一个点正在用一个绿光吸引顾客， 对， 特别明显。 而且不知道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比较有幽默感的老师，就点一下来看我这个拳头下面覆盖的那个重点词汇。 当时一般老师用的都是一个点儿哈。 对呀， 今天我还很认真的在帮老师解释呢。哎呀，又被大姐姐给欺负了，这就是我的童年。对，没错哈。今天聊的话题，哪些东西承载着您的童年回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林俊杰的当你。 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老歌《当你》，这里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这首歌好像也有年头了， 嗯， 是吧？好像 对，我看到是他那个他那个专辑里面的。 哎、 他说 还是不说啊？就是这一张专辑里边，我们来关注资讯嘛，我们来看看，其实男性的朋友圈哈，可以暴露一个人的秘密。 哎，这个女性朋友应该感兴趣。 竟然可以认清一个人， 嗯， 来看看朋友圈呢。虽然是女性啊，放自拍啊，晒美食啊，每天放一些简单的小事儿，但是确实啊是这个幸福的地方。但也不能忽视男性这个群体，您知道吗？其实这朋友圈啊暴露了很多人的秘密，当然也包括男人。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他，你不仅可以从平时的衣着打扮，也可以看看平时朋友圈里边他都爱发些什么，在聊天软件上都爱说些什么。 嗯 啊， 首先来看，如果狂晒自拍的话，可以说明他可能很自恋。 哎， 那男人呢，其实很少会在朋友圈晒自拍的。 嗯， 那即使他们会自拍呢，也会很少晒出来。那过了20岁以上还特别爱凹角度晒自拍晒肌肉的男人，如果颜值高也就算了，如果颜值又不高又爱自拍的话，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审美有点问题的男人。有道理， 修得过度了，就是。 但是有道理，就是。就是咱们老话说的嘛， 嗯， 长得不好还出来吓唬人。 这什么老话这是？再来看看啊，还有一种就是万年潜水党啊，那些几天甚至一周才发一条这个自己朋友圈的，基本上都是潜水艇。不能说明啊他们不玩朋友圈，因为既然注册了，那么大多数人其实都会用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们更新频率为什么如此之少呢？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秘密分享出来。这类这个类型的男人呢，内心的小账本往往是啊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不会在这个工作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要和这种人相处，第一步就是打开他的心锁，才能走进他的世界。而这件事本身就是很难的。如果说他不愿意走出他的世界，只有你单方面的和他沟通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累的。 嗯，这种人可以说是内心戏比较多啊。 嗯，就都发在自己内心里边了。自己内心里边，哎呀，他在给我点赞，他在给我回复呢，他在跟我聊天呢。 对。以内心戏取胜啊。再来看还有一类，这类其实这类人很常见，就是喜欢转发心灵鸡汤。 哎， 喜欢发一些心灵鸡汤的男人。 咱、哎、先不说男人、 啊、 你发没转发心灵鸡汤，好像年纪都稍微的偏大一点。周围 我觉得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是吗？ 嗯， 哦， 你会发现一些，你别看他特别小，他也喜欢，就是觉得好像把自己说成特别有人生阅历的那种。 哎，那咱看看这些哲学家们到底怎么回事。 嗯，喜欢发一些心灵鸡汤的人一般呢都是有一点阅历的，否则也不会领悟如此之多的人生哲理。这种类型的男人呢并不一定有非常成功的事业，但是他们的心态都非常的好，因为经历过的失败多了、 嗯、 所以才能磨练出处变不惊的心。 哎，这也还可以啊。第四个就是发帖量过大的，就是明显缺乏存在感的这种一种体现了。 刷屏。 哎，正常的男性呢是不会成天刷朋友圈的，那些一天刷10条左右的男人基本上那估计是缺乏存在感了。男人为什么会缺乏存在感呢？一种是可能因为自己自身觉得自己不优秀，所以非常渴望得到关注，或者是本身也没什么事儿可做啊，太过于无聊了。而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哎，这个虚荣心过剩了，喜欢炫出身边所有发生的事儿。 嗯， 你看我，妈呀，你吓我一跳。 其实我觉得这个刷屏，嗯，现在经常会出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长辈 微商 长辈群众、 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看发帖量过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刚刚学会。 哦， 学会把东西分享到朋友圈， 哎， 他就看哎， 这 个不错，分享， 分享， 哎，这个不错，分享。 他没、 这个、 没想到别人的感受， 对、他可能不知道，他每次一分享，别人都得 都能看 见， 对，都能看得见哈。 嗯 啊， 再来看只有工作帖的，那朋友圈发出来的都跟工作有关系的话，这种男人必然是工作狂了。社交平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发展工作的工具而已，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会利用身边所有这个刻意用的东西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嗯， 那么 你认为他的择偶条件是否也要优先满足他的工作需求呢？ 哎，所以说其实这条是给女性朋友听的哈。 嗯， 还有一种就是新闻播报类型的，基本上绝大多数的男人的朋友圈啊，其实都被这个新闻涵盖了，政治啊、经济啊、军事啊，都是他们比较关心的话题。无论生存在哪个年代的男人，好像都有这个天生的忧国忧民的情节。朋友圈呢，阅读替代了报纸的阅读，满足了他们关心局势的热情。除此之外，各种经济话题，像房产、社保、降息等等，也是男人们关心的话题。这点我还真承认，周围里边还真有。就是，而且这些是怎么说呢？还有一定作为的人， 嗯， 都在分享这些，而且他们都会固定一个领域，比如说固定房产啊，或固定经济啊，固定这个某一领域的在分享，跟自己行业有关的。 对，我觉得这种分享相对还是比较有营养的，对不对？ 我反正我不看， 因为你看不懂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主要的，这是主要的。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啊，说说什么东西承载着您的童年回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咱们来看看大家说法啊。猫子酱他说了，手一搓就飞得老高了，竹蜻蜓。 竹蜻蜓， 嗯， 现在也有，不过都是电动的了， 是吧？ 你知道，就现在蛋糕店会送一种竹蜻蜓，就是它有一个U口，你可以插在手机上，一插上去它就呼。哦，咱说的不是一个，我说的是风扇。 哇， 因为他那个头长得都一样嘛。 啊，对对对，有道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风扇一般不是三个扇叶吗？ 真的是两个， 两个两个两个。 嗯， 他可能其实你没撒手，撒手手机就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种设计都是 其实一样的。 嗯， 其实一样的。竹蜻蜓它竹蜻蜓，但是那个扇叶是反着，你有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它一转起来之后， 嗯， 它的风在底下就不在外边， 嗯， 啊，那就飞起来，挺好玩的，挺好玩的一东西。而且就是最早其实这还挺就是有点危险性，对吧？当时的时候， 对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是可能会互相伤害。 对，因为你不能保证它从哪儿掉下来嘛，对吧？还有像趴下继续笑，他说小时候这样的黄色辣条一片一片的，只要一毛钱，挺怀念的 啊。 啊，当时我们还有一种鞋垫的那种辣条呢，我都服了，就真的跟一张鞋垫一样，形状都像，它就叫鞋垫。你说，哎呀， 重口味。 嗯 嗯，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童年的话题哈，好像又回到过去，又年轻多了，对吧？也希望大家天天都能有好的心态，每天都能年轻一点。 是的， 对吧？多想想这些话题，感觉自己，哎呀，没有那么大岁数了，又回到当年吃辣条、玩竹蜻蜓那年代，吃着含着糖块，多有意思啊！ 都是童年美好的回忆， 所以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情哈。 是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